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嗰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這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大家好，我是蕭肉夾大，咁啊记住留意 Reg 先。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话时话 Reg 先系咩嘅？他要喝珍珠奶茶。熱辣辣，熱辣辣，熱辣辣。 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点都要讲下一啲同六四有关嘅，啱啱过咗嘅六四啦。咁啊，首先咧就未讲之前咧，读下啲嘢先啦。留言咧就关于长江海难咧，咁啊阿 Ray 就话咧吓，全程都冇话过系搜救人嘅。咁啊呢个就阿 Ray 嘅意见啦。 我咪成日讲搜救啲钱嘅啫嘛， 系 遗物啊嘛。 啊，咁啊，仲有 Tony Kawai， 佢就话啦，反转嘅时候咧，都叫有可能有得救下。而家同谋杀啲乘客咧，就冇乜分别。 不如算 啦，即系船反转咗嘅时候啊，啊，仲好啲。 七日啦， 吓、 七日啦， 过咗72小时啦。 OK， 你仲谂而家救啊？ 做乜都得噶，我解释咗俾你听。 人道啦， 啊，咁啊，仲有啊，梁威痴就话啦，遇上意外就好不幸。咁佢喺中國遇上意外咧，就係不幸中之大不幸啊！ 我駁你唔到喎，你咁樣講， 係啦 ，OK， 真理嚟㗎，點駁你啊？ 係啦 ，OK， 好啦，咁咧就講講今日六號啊，其實係 啊， 六號咧就其實咧同另外一位六四嘅。人士啊都有关啊 ,2012 年嘅6月6号呢呢位 被自杀嘅朋友。 被吊颈自杀、,OK, 大家记得佢㗎啦李旺阳。咁啊大家仲记得嗰个情景啊当年我哋都好愤怒见到呢单嘢。咁啊愤怒又如何呢佢咪就係其中一个中国人囉。咁佢、死咗之后佢嘅妹李旺玲啊啊而家好似仲喺咪度啊。失咗踪都有一排 㗎 又係被失踪囉。 好难 啦。咁啊仲有佢嗰啲家人全部都係又係都唔会有好过嘅日子㗎啦。咁啊仲有就係李旺阳呢单嘢去到今日都3年啦、 嗯。 三年呢係仍然冇任何嘅即係追究嘅啊个政府。咁啊最后嘅定案呢就係呢佢嘅自杀呢 係 合理嘅。 合情嘅。 合情嘅。 Okay 咁佢嘅，仲大家仲記得佢係點吊頸嘅咧？ 企喺度幾吊，企喺度死噶嘛？ 仲係望住風景喎， 係啊， 喺個窗口度喎。 即係佢死嘅時候好 enjoy， 俾人覺得佢係 仲係咩咧？吊頸嘅應該離地嘅， 係啊， 但係佢冇離地， 腳踏實地噶嘛， 佢係腳踏實地嘅，係啦。 你知唔知咩叫牽引啊？即係骨喺脊衣嗰度咧有支牽引噶嘛，咪做牽引噶嘛，一時唔小心，咁死咗啫嘛嚇。 咁啊，就算点都好啦，呢啲系曾经发生过嘅事嚟嘅，不能忘记，记住 ，OK， 咁、okay, 所以咧就我哋都即系会记得翻李旺洋嘅。咁啊，六四 又未讲香港之前，不如 点样？ 咪讲下澳门先啦，因为我咧讲香港咧，澳门嗰个就唔好讲噶啦。 OK， 咁啊，的啊，其实咧就过咗去澳门嘅嗰晚就正日就过咗去啦，喺议事厅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澳门嘅六四嗰晚嘅个烛光晚会又点样咧？ 啊，我第一次过去澳门嘅六四烛光晚会啦，咁、其实开比我预期想象中多人，即系我一路都以为啊，真系得百零人。 我成日觉得咁样 嘅，我即系因为第二样嘢今年27年啊嘛，即系又唔系五同零嘅数目，咁但系都有400几500人咯，即系虽然佢哋冇香嗱。冇香港呢边嗰个温单系好一步一步一步落啦，即系都其实都系一样嘅，就系、是、唱下歌，咁然之后跟住然 之后大合照， 冇大合照嘅， 冇 嘅，冇大合照，因为唔同嘅系佢哋冇嗰个香港呢边我哋就好多时即系 喺即系有冇烛光嘅咧？ 有烛光， 有烛光，点解冇一张烛光嘅相咧？咁样？ 我冇影呢啲嘢嘅 ，OK， 冇影呢啲嘢嘅。調翻轉係佢哋冇支聯會個組織，澳門嗰邊嘅。咁所以其實咧，我記得都係兩個立法會議員嘅。咁喺澳門稱為民主派啦。OK， 因為澳門好似得三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啊，我可能記錯馮錦昌啊，唔記得咗啦，類似係咁。 係啦，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就都係播啲片去睇。咁我覺得比較上 播啲片係應該嘅。 係啦， 有冇得口號咧？ remind 都係有口號， 有冇一啲香港最後都夠膽講嗰啲口咧？有咩支持民主中國咁樣咧？ 有 都有呢句， 有 都係嗰 我成日唔明啦，傑斯，我想問答我嘅問題，即係支持民主中國咧，有咩問題咧？呢個説話。 哦，你又炒，可唔可以一陣等陣答你？你再提我， 講先 啦，俾阿的講埋先，一個一個。 唔 係滿 嗰六個，即係嗰六個口號都喺度嘅。 係 啦， 五大綱領， 五大綱領啦， 五大綱領其實都係跟翻支聯會嗰個嘅。 係啦 ，OK， 仲有就係嗰個今年其實喺澳門，即係譬如話嗰個有冇即係都係討論集中係討論即係世代嗰樣嘢？ 有嘅， 都係啊， 有嘅。其實我覺得第一樣嘢啦，幾。我唔可以話用即係比較開放啲嚟形容，因為我哋香港十幾萬人喺維園度嘛，但佢哋幾百人呢調返轉好似城市論壇咁嘅，會有邀請台下或者附近嘅人呢去可以揸住支咪去講下嘢發下言嘅 ，OK， 咁有老人家啦，老人家就會覺得嘅就係話 ，OK， 每一年即因為佢哋講就話今年好特別嘅，佢哋過去就喺教堂附近，咁今年呢因為過去呢佢話每一年嘅6月4日晚呢都係澳門兒童節就會播兒童歌嘅咁樣講，咁但係今年呢就好得意地就冇人申請啦，然之後俾佢 哋。阿的，我想補充你，因為嗰度掘緊地興建緊。 OK， 維修緊， 所以又搬咗議事廳。 搬咗而家。 咁今年就俾佢哋議事停啦。咁然之後佢哋就話，即係應該往後都希望盡量爭取喺翻議事廳呢個地方度，每年嘅6月4日都舉辦一次咁樣。 氣氛係幾好嘅。 氣氛係幾好嘅。咁當然啦，亦都我記得有一位好後生嘅年輕人就話啦，即係澳門應該跟同香港一樣，香港嗰邊例如喺尖沙咀又有喺18區遍地開花嘅時候，澳門亦都一樣，例如喺碼頭啊、喺關閘啊咁樣，亦都咁樣搞。 即係都有啲澳門本土。 係啦，咁樣係啦，咁樣咁我其中一位年輕人咧，其實佢上台即係講嘢嘅時候咧，我覺得幾講得幾好嘅就話，即係佢有講，第一佢唔係89年前出6月4日出生嘅，佢都係 之前嘅嘛， 佢都係89年後出生嘅。OK， 佢覺得第一樣嘢香港澳門人對於六四，即係佢去睇翻，佢都係睇翻好多。跟隨翻好多歷史去睇，例如睇翻啲書啊，上網揾翻啲片啊，成咁樣。咁但係佢話澳門人對於六四呢件事上面咧，係 喺我佢自己覺得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禁忌。OK， 佢好難可以喺澳門度談論到呢樣嘢，因為好似好多附近嘅人都漠不關心。OK， 咁、但係佢自己覺得係無論係有人會覺得，即係有年青一代嘅會覺得，就會話無論喺好多地方去搞，又或者集中翻喺議事亭度搞都好 ，OK， 大家都應該，大家都應該堅實地去每一年都去做翻個悼念嘅，因為呢件事係在於嚟講咧，喺佢哋澳門人心目中係證明到民主呢樣嘢仍然喺澳門度存在。 嗯 ，OK， 我覺得呢個 point 係幾好嘅。第二樣嘢就話佢話冇即係回應翻阿牛講啦，建設民主中國呢個概念啦，佢話對於佢嚟講 ，OK 呢件事，即係如果要去講建設民主中國嘅話，對於澳門人嚟講係一件好大件事 ，OK 佢哋只可以 focus on 翻嘅就係佢哋要睇翻住香港 ，OK 但係香港曾經經歷過雨傘 ，OK 佢哋冇咁嘅本錢或者咁嘅能力去做，但係佢哋亦都希望嘅就話香港行到一條民主嘅路嘅時候，澳門亦都可以跟隨住香港去行呢條路。 哦、 我覺得呢個 point 係幾得意嘅，就話咩？就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喺香港呢邊睇嘅時候，就話喂，我哋呢度講緊本土啊，張亞勝又好，但我哋都會睇嘅台灣去走唔走一條、行到一條路出到嚟。咁、相反地，澳門嘅時候，澳門係可能人口比較少，亦都比較封閉 ，OK， 亦都比較淳朴一啲嘅時候，佢哋要去爭取民主嘅道路上，佢哋調翻轉就會佢哋睇翻我哋香港咯。 係咁講啦，我諗澳門即係你譬如話喂有首先可能有冇一種聲音叫做建設民主澳門咧？咁可能都有嘅， 有 或者喺個心底裏邊啦，同埋就係澳門人，我諗就都好清楚，即係我對呢個地方我都話。好多時我唔想，我都唔好想講呢個地方，因為其實我對呢個地方都好有感情。咁但係即係見住回歸之後成個地方嘅墮落啊 ，OK， 嗰種墮落就係話其中一樣嘢就係、其實澳門人個心入面係知道係點嘅，但係嗰種無力感，我諗比香唔細得過香港人，就係 唔 係 仲有咗雞髀打人牙較遠啦、 啊。因為但係第一就係咪就係咯，每年我又收咗錢嘅，係咪先收咗錢我就更加就出唔到聲。咁啲錢嚟到。系咪好多人抗拒去收呢？当然唔系啦，系咪先？咁同埋就系话，嗰个同埋咧喺呢个，即系呢个又系讲经年累月啦。澳门嗰、那个即系共产党嘅渗透，其实系更加犀利啦。譬如你睇喺传媒，其实一早都已经差唔多归 Q 晒边啊。仲有就系嗰、那个， 你哋系政府官员都知啦，全部共产党嚟嘅。 系啊，同埋就系、是，即系我谂澳门 委派落嚟嘅 澳门人嗰个身份认同咧，其实亦都未必即系有。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嗰個世代即係咁強啊！即係譬如其實嗰個澳門人啦、中國人咧，因為入嗰邊亦都其實係有多係由中國移民過去嘅人啊，或者仲有而家你各行各業其實好多行業咧。一路開始其實已經做好多嘅輸入內地嘅勞工啊，嗰啲好多嘢佢哋其實有個怨氣喺度嘅，或者嗰、那個即係但係佢哋又出唔到聲嘅，好即係長年累月都出唔到聲。譬如話仲有嗰個即係譬如社會嘅治安啦、啊，我講成日都講嘅。 好恐怖而家治安。 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係十幾二十年都咁恐怖。 喂， 但系咧，回归后啊，其实系冇好过，只有越嚟越 差， 恶化。咁呢啲嘢咧， 自由行嚟偷嘢好多啊！ 但系你明唔明啊？呢啲嘢咧，佢放大唔到俾成个即系变成一个社会议题。又或者就系话，喂，好多人你话喂，香港自由行嗰啲啊，点，有人去关注，或者即系亦都会带到去变成一个社会议题。但喺澳门其实系 太细啊嘛， 太细，冇人关注你。咁所以咧，其实好多事情佢哋根本连即系喐都喐唔到咯。 因为大嘅咁样，我梗系要搞啲大嘅先啦。一食咁细嘅地方咁样，啲民生小事咁就小事咯，咁啊尽量唔可以唔搞啦，搞啲大件事嗰啲咁样咯。澳門好多人都講緊呢個民主，亦都有人反對自由行嚟。 但我覺得我 塞車塞得太勁啊，咁一有呢啲有啲問題啦。但最緊要而家係一個寡頭壟斷嘅澳門嚟噶嘛，因為佢只要搞掂咗你一個範疇，咁其他全部唔使理噶嘛，就係賭啊嘛。只要你仲可以養活到澳門嘅人喺博彩業嗰度。其實某程度，澳門人就其實已經收貨㗎啦。 但我 覺 得 收貨， 但我覺得去到今即係啱啱早幾日去到澳門個六四嘅悼念嘅活動嘅時候， 會有個好深嘅感受，就話唔對比翻香港，冇今年香港嗰種咁嘅對立嗰種分化喺度，即係呢個係好深嘅一個感受。你見到坐喺度嘅人 ，OK， 少啫。 當然啦，澳門一嚟啦，阿牛提到嘅係少啦。第二樣嘢就係嗰種嗰、那個人嘅多元化啦，就係、是、你會見到無論年齡方面，你會見到有學生 ，OK，、 嗯、 你會見到有放工嘅人士，你會有見到外籍嘅人啦，甚至可能係我諗係葡萄牙人啦，佢、嗯、哋葡裔嗰啲啦，比較上唔係白種人嘅外國人啦， 嗯、 即係你會見到嗰種多元性嘅，就話其實我有啲唔明嘅，就係、是、好明顯嗰啲外國人係真係淨係識得講英文嘅、 嗯， 但佢都會， 但 係其實 有咩問題啊？ 我明啊， 即係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而家香港發生緊嘅問題咯，嗯、就係香港個新世代睇嘢太過狹窄咯。即係我而家講緊嗰啲本土嚇、 嗯 啊，即係第一就係我好唔中意成日你即係你騎劫咗個本土咁，喂大佬，我哋呢啲唔係本土咩？我咁同埋就係話嗰個即係好似咁講，喂，其實而家講緊嘅追究。即係我哋去認清翻一件歷史嘅事、嗯啊、去追究翻嗰件事嗰個邊個人需要負責、嗯、OK、啊、今時今日呢個政權仲健在，喂我香港人可以追究，美國人亦都可以追究，喂呢個普世價值，一講普世價值你又話我交 係 咪先，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有咩問題、啊、譬如話、即係我仲有一樣嘢好嘅，即係我覺得澳門嘅，我以前都去過嘅，其實即係澳門個六四燭光晚會，有一樣嘢好就係人冇咁多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可以自己自由發言啦。其實佢哋發言嗰、那個即係動力好強噶，好多人都好主動啊，自己去講下嘢啊，諸如此類。咁所以我覺得所以係一個唔錯嘅集會，同埋就係話。其實無論邊個地方都好啦，有心嘅咁你喺邊度都可以悼念，咁但係譬如話即係我哋而家兩岸三地每一年其實都感動嘅，譬如話我最記得嗰晚我喺維園咁、 嗯、 我收到阿的嗰啲相，同一時間又收到我哋另外一個朋友嘅喺台北嗰邊，咁、嗯、台北嗰邊佢又喺台北佢有參與六四嘅活動，咁啊亦都一個晚會一千人到，咁然之後有啊黃丹啊，有啊吳以開希啊，咁啊亦話埋俾我聽嗰邊嗌緊嘅口號啊、嗯，反攻北京， 哇 呢、啊這個好正啊！ 呢啲 嗱呢個嗱、啊、你頭先講嗱我答埋你啦，咪即係嗱我唔係答俾我分享下啦、嗯，即係今年啊有。讲民主建设中国呢句嘢，首先我亦都同啊喺第二啲节目，我都同啊港大学生会嘅会长冯敬恩，我都同佢拗过噶。咁佢个解释就系话，佢哋而家呢个世代雨伞之后，无限兼顾呢个建设民主中国，所以咧就要摆翻啲时间咧，就要落嚟咧就建设民主香港。咁呢个咧，即系我再讲一次，即系长话短说。我係好難想像一個大學生係一個咁低能嘅思維，係低能啦、啊，記住。 咁樣講 ，OK， 咁樣講啦， 點啊？ 即係我冇叫你兼顧， 係 你唔係反對噶嘛？ 啊、 就因為你即係知己有一個建設民主中國，你又反對支聯會參加呢個維園六四集會， 嗯， 你係反對啊？你唔係你話唔支持啊 ？Sorry， 如果你係話你無下兼顧。咁你都冇理由反對㗎，我唔會反對建設民主古巴㗎喎、哦、建設民主北韓㗎喎、哦、而家你就反對緊建設民主北韓建設民主古巴㗎、哦、你係反對建設民主中國，即係話你係咪贊成一個建設一個獨裁中國啊、 嗯、 你明唔明白你而家你講緊一套乜撚嘢道理啊，你班大學生乜港大學生就乜一話 港大、 啊、港大學生會唔知乜撚嘢人啊、嗯、啊喂，你系咪有问题啊？你唔系白痴啊？唔系白痴到咁样啊？话俾你听，你唔赞成你都不能反对啦。就因为而家你反对，你先至而家喺你港大里边自己搞个集会啊嘛，明唔明啊？而你唔系话，哎，我反对支联会，但我都会参加支联会嗰度，因为我系反对我冇下兼顾啫，我都冇理由反对。呢啲咪出呢啲咪佢讲啲嘢咪真系藉口咯。 我 由头到尾就因为唔系唔妥支联会咯，唔想支联会搞六四集会，就系咁简单啫嘛。自己身体力行唔参与，就系咁简单。咁你不如你又唔使喺中大搞到屋企搞得啦。你再唔系咪落老尖咯，掟鸡蛋几捻过瘾啊？系咪先？ 每个人咧喺边度悼念咧都可 O K 嘅。 你都有你自由。 O K，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其实讲好多次噶啦。 譬如話佢哋呢個佢哋亦有個好多種種嘅原因啊！呢、這個世代我哋冇經歷過六四，我哋嘅啟蒙就喺呢個雨傘。如果係咁，其實你索性嗰個晚會就冇搞，亦得。O K， 咁所以咧嗱，即係我諗我哋 round up 一下啦。嗱，今年嘅六四咁咪有三笪地方啦，主要三笪地方啦，咁就有維園啦，有呢、這個頭先講過嘅港大啦，有呢個尖沙咀熱血嗰邊啦。咁你如果從人數上比，嗱呢、這個有先講嘅人數其實有有趣咁啊。維園嗰邊咧就135,000，我哋嗰晚都有去嗰邊啦。咁啊，其實就亦都係六個足球場坐滿曬啦，草地亦都坐滿曬啦。打我繼續講埋耐，即係你話疏同密 ，OK， 好明顯你話相對翻舊年係都係疏落咗嘅。咁舊年係180,000啊嘛。如果你因為兩個數咧都係支聯會公布出嚟噶嘛。但我想咁嗱，譬如話第二今日，譬如話6月5號。啊！你見到啲報紙，我最記得東方啦，東方呢啲嚇，梗係唔妥支聯會噶嘛。咁啊，跟住就六四維園嘅人數鋭減咁樣 ，OK。咁但係咧，即係嗱，你又睇翻，即係首先我想講， 係 啦，唔係先唔好講路線，唔好嗌我冇錯。但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你有冇？但係你要睇翻其實呢七年咧，係 啊， 呢七年係連續七年咧係。都六维园嘅烛光晚会都系过100,000人， 我冇记 呢、這个其实咧、啊，我想讲130,000同150,000同180,000可能会 多啲， 感觉上系好多人嘅，一定嗰年系有啲特别嘅议题嘅、啊、，OK， 但系13、15呢啲其实咧差唔多噶啦、，OK， 你可以话根本喂呢、這个已经可以差唔多一个基本数， 唔系你 觉得你听埋26年里边啊，呢。对上呢七年系最多人去悼念、去维园悼念六四，呢个系一个不能否定嘅事实嚟嘅、嗯。OK， 就算你反对支联会去搞，我都话你问翻喺维园嗰10,000+人，每个人其实有唔同嘅原因去嗰度， 唔系为你支联会去， 大部分人未必系为支联会去嘅、嗯。OK， 即系我刘杰斯都唔去啦。首先 系一种情义结嚟嘅。嗯，我都講得好攰，我都話其實喂根本呢我係好唔想嘥咁多時間成日執着去幫襯邊一檔嘅。舊、嗯、年我都係咁講，因為六四唔係要去嘥時間同精力去執拗我哋去邊一檔去悼念啊、嗯！我哋係想每個人行翻出嚟。最低限度每一年喺6月4號嗰日，我哋都會記得翻，即係會去記得翻呢件事啦，同小朋友去分享呢一件事啦，等薪火相傳，令到佢哋認知呢件歷史，佢哋再尋找呢件歷史嘅真相，繼續去追究呢段歷史嗰個公義。咁就已經係好簡單。 我仲簡單，我去維園，我整係我就要一張相啫。要一张好多烛光嘅相 ，OK？ 呢一张相，喂，其实你如果净系香港睇苹果，你见到啊？喂，嗰啲大外国全部都会有一张咁嘅相啊！喂，如果有一年，哇，啲烛光疏疏落落嘅，咁又点咧？即系我唔会介意你去尖沙咀，你自己屋企悼念都得嘅。我成日都唔，其实我冇权要求你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行出嚟悼念，梗系。为嗰张相去悼念啦，或者系为嗰样嘢去引起社会甚至系世界更多人关注啦，系咪先？除非你唔要求平反六四嘅啫，系咪先？ 补充多少少样嘢啦，就系、是、话过去早第即系、就是、第六年至到第12年期间，曾经跌过最低嘅人数 几万啫嘛， 系得20,000+人 ，OK， 28,000+人曾经跌过落去。咁嗰阵时亦都担心嗰个 point 嘅就系、是，喂，系咪代表香港人慢慢忘记咗咧？去到今年 ，OK， 第27年啦，我哋 26年 啦、嗯，我哋香港人做到一样嘢嘅就系头先杰斯所讲嘅薪火相传。个薪火相传在于嘅就系话，唔系去边一笪地方去悼念，而系上一代嘅香港人话俾而家嘅小朋友听 ，OK， 过去发生咗呢段历史，我哋唔可以相信呢个共产政权，因为佢曾经做过一个暴行出到嚟，即系呢样嘢嘅系，喂，你唔可以一次过抹杀咗喂。就係、是、我因為呢個口號嘅關係，我就唔去搞呢件事。 等陣再講下口號啦，講下我哋喺維園睇到啲乜嘢啦，嚇好多嘢係不難否定嘅。OK， 譬如今年人，我覺得差唔多係翻咁多人喺度啦。第二 系咪勾咗啊？我仍然见到好多年青人、哦，有港大嘅学生、哦。嗯周永康啦、啊，啊，跟住罗冠聪啦、 啊，嗰啲而家嗰啲系另类嚟噶， 陈武辉啦，嗱佢唔开心噶，如果我噏佢嘅名，因为其实佢嗰晚都几好低调咁坐喺度 ，OK， 嗱佢已经用佢嘅行动咧、嗯，其实表达咗出嚟噶啦，咁啊资峰亦都喺度啦，有啲唔系港大，但系起码有年青嘅人，我哋见到好多年青人，但譬如话仲有我哋啲同我哋一齐嗰啲，喂，讲笑咁讲，哇好多。索女喎呢度仍然繼續呢個傳統係繼續，仲有好多啊！ 我美國我美國 咁啊嗱，我哋見到呢啲啦，仲有就係見到繼續見到有啊爸爸媽媽帶埋細路仔去啦嚇，呢啲係我哋嗱，仲有我亦都仍然見到可以即係憑我自己嘅主觀判斷啊。內地說普通話嘅人冇減少到、嗯、，OK 啊咁，但係都係嗰隻鬼鬼鼠鼠嗰隻，咁、嗯、可以可能有啲係國安嚟嘅， 可以理解啦， 有啲係唔緊要，總之咧所有嘢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咩？話翻俾你呢班友聽，喂唔好以為即係唔好喺度唔好避開啊！呢喺維園發生緊嘅嘢，其實你係懟唔冧嘅 ，OK。亦都唔需要，即係我一講你就以為要去比較，其實都唔需要比較。嗯、好啦，但係你翻翻去嗰邊，其實咁又點咧？你如果你講緊乜嘢本土啊，嚇、啊、不要民主建設中國啊，不要嘉年華，咁第一你唔要嘉年華，你嗰邊咪喺度掟緊雞蛋， 咪遊戲咯，你 咁然之後跟住仲有你嗰邊嗱，你講人數鋭減，咁對唔住、啊，我真係幾戥你嗰邊擔心。嗱，我鼓勵你下年繼續搞噶、嗯，要搞就年年都會搞，唔好唔搞啊！但我真係幾戥你擔心，我希望咧下年你嗰邊會多翻啲人。 上年咧報7000， 實質3000領。 我當夠7000，我當7000啦。你話未話7000咪7000咯。 今年報就報1000， 你自己講記 住啊。有啲人去過咧，就話俾我聽3500。 冇嘢 ，OK， 俾曬佢哋佢 咁啊，7000啦，7000同1000嘅比較咯，咁、 啊、 所以我哋係幾戥你擔心嘅 ，OK， 咁仲有嗰邊嗱，講埋口號啦，咁、你見到有條片啊，咁啊，等先嗱，我哋唔可以嗌呢、這個建設民主中國，咁你嗰邊咧就嗌咩咧？黃洋達帶隊嗌咧就嗌一句叫做打倒中共， 嗯， 係 好啦。呢句 说话咧， 呢句说话其实讲三年噶啦，屌你老母毫无寸进，你几时打到一个啊？ 系 你咪同支联会一捻样，屌你老母26年， 唔同 平反六四平反啲乜捻嘢啊？ 因为支联会 你打捻到共产党三年，打到啲乜捻嘢啊？ 支联会讲咗26年，人哋讲咗3年啫，俾啲时间， 毫无寸进啊！ 俾啲时间佢，你咁你唔啱啦，俾啲时间佢，仲有。其实你再谂下咧，打倒中共咧，系帮手建设民主中国噶。 嗯， 其实两句说话，如果你 challenge 建设民主中国系唔本土嘅话咧、嗯，打倒中共其实都好唔本土噶。 你唔可以打倒中共。 唔系，因为 民主中国咯， 同埋中关你撚事咩？中共哦，河水不犯井水啊嘛！ 你讲港独， 如果建设民主中国系唔关我哋事嘅时候，咁打到中共又关系撚事咧？系咪大家谂啊？又话，但如果你当系关事嘅话咧，咁呢两件事其实系非常有关，唔系因为如果你先建设一个民主嘅中国，你系真系需要打到中共噶嘛？咁你呢个一个爱国行动嚟噶。咁如果我係本土跟大隊跟你，好撚有問題㗎喎又， 所以咪唔可以 跟大隊一樣毫無轉進啦、啊！你講咗三年，係 嘛？俾咁啊，俾啲時間人啦。嗱，我哋支持，我支持你㗎， 支持你搞到27年， 我支持你啊，打到中共，係搞到你啲頭髮生翻出嚟為止，好冇？係啦，嗱，真係喎， 可能嘅嘢 係嗱，如果 唔好流於口號， 如果20年後有僆仔走去尖沙咀踩場，阿達伯。好心你啦，挨30年啦，打到中共， 你毫无寸进啊！ 中共上埋市添啦，而家你仲嗌嗱，我一定嚟撑你啊！ 我嚟撑你， 阿达伯啊，放心、啊、，OK， 要坚持 嗱，一定坚持啊，唔好俾我下年见唔到你。 你唔好觉得今年 人少咗得一千，屌你老母，跟住下年你翻维园玩啦。 唔紧要，唔紧要，维园都试过二万嘅。 系 唔紧要嘅，真系噶， 好担心 下年会多翻噶。 我为啲本土嘅派嘅朋友担心，嗯、即系今年人少咗，咁人少只搞嚟做乜咧？好多人都咁谂噶嘛。 系啊， 即系啲疫情又唔捻实够，咁啊冇办法噶。下年咪翻维园搞，你知唔？ 唔啱唔啱，下年 冇啊，你继续喺尖沙咀搞，你唔好搞支联会，唔该。 有啊，佢今年都有走嚟搞啊。 有搞啫，唔劲啊嘛。 本土列，本土前列腺晏昼去， 晏 昼，因为人少啊嘛。咁咪喂人哋咁咪佢拍片上 Facebook 噶嘛，咁所以佢咪又走去搞咗餐啦。 冇可能人多噶， 系 人多佢哋惊。 系咯， 屌你咯。 嗱你讲嘅，唔系你讲嘅咋嗱。 好简单，你见到差佬 系 五月三十一号。唔唔知啊，真好！你见到差佬叫你翻转头，你又翻转头啦，几捻警民合作啊？系咪先？喂，六月一号支联会嗰个乜捻嘢游行？你乜捻嘢？游行六四嗰个游行，我几捻勇武啊！屌你兜口都未见到啊！阿边个阿狗，屌佢啊！屌佢啦！你几捻柒型啊？见到差佬暗蠢啲咯，系咪先？咁冇办法啦，黑警你系惊嘅。惊唔紧要嘅，不如认啦，好唔好啊？ 冇嘅，拒绝被捕啫，你唔好咁话人哋。 即系我唔惊嘅， 嗯， 但最紧要唔好俾人拉， 嗯， 咁唔好俾人拉，你翻屋企瞓就最安全啦， 嗯， 不如翻屋企瞓啦，系咪先？ 我继续，我继续嗌啊，打到中国 ，OK， 三年之后我 咁啊，今年就港大啦，就新开档啦，就二千人 ，OK。咁啊，亦都其实有啲有心人嘅，包括我记得谢志峰有去过，咁啊都。佢係咁嘅，就係、是、去到呢就做咗啲演說啦，咁就都係同班細路仔繼續討論呢個建設民主中國問題啊。就我記得謝志峰喺當晚嘅喺港大就講咗幾句說話，就係、是、話叫啲學生即係記得一下，今日你哋坐喺呢個地方呢，都係當年孫中山呢喺度諗緊點樣去救中國嘅。咁、 嗯、 所以呢就話即係深思一下點樣去切割香港同埋中國、 嗯 啊、即係係咪真係如你所願可以咁容易二分法咁樣呢、嗯、就可以去即係切割。咁、嗯、所以呢啲嘢呢係唔關我哋事㗎、 嗯、 年青一代你哋自己要面對，唔係真㗎，你哋自己要面對。你第日出嚟嚇、啊，其實喂，你俾我即係你已經，譬如好簡單啫嘛。我係年青嘅時候出到嚟，喂，處處都係英資嘅公司嚇、啊，英資嘅機構係咪入去港英政府做公務員？喂，但係你呢一代出到嚟咧，其實遇到嘅嘢係差唔多一樣啊，不過即係調轉咗，我係中資啫嘛嚇。咁、啊、你睇下你點樣，所以點樣睇下你點樣自己去解讀嗰個本土呢樣嘢啦，就唔緊要啊。即係我覺得我都係嗰句咋。好嘅，即係每一年嘅六四有一個新嘅議題帶出嚟，而呢個議題我諗係每一個運動都要面對嘅。如果你長期落去嘅時候，經即係譬如有唔同嘅世代，咁但係唔同嘅世代嘅時候，係咪真係就係咁簡單？你冇經歷過，你就話呢件事唔關你事，或者係 獨裁中國 係啦，或者點點點點點咧？咁即係喂，如果係咁嘅，好撚大鑊㗎！即係我哋又冇經歷過世界第二次大戰，又冇經歷過日本三年零八個月，係嘛？咁 又冇美麗島咁樣， 又冇經歷過美麗島， 係咪先？ 啊，咁點解我哋會同你嗰個處理唔同嘅咧？我哋唔係嘅喎，我哋好希望揾翻嗰啲人出嚟做個口述嘅歷史俾我聽下，我更加開心。揾唔到，我揾本書睇下，我又咁開心。 我都希望 啊，然之後自己去睇，而家自己去反思， 可以即係好似德國咁 啊， 檢討，跟住重新去建立一個民主嘅德國噶嘛。 嗯， 咁佢希特拉關我撚事咩？繼續納税啦，你可唔可以先？唔係噶嘛，係咪啊？啊！建設民主北韓，我都會贊成嘅，話聲咧。 O K， 係你哋唔贊成嘅啫，我覺得。 好啦，咁啊， 喂， 點樣？仲有乜嘢？ 最後都要 籌錢啦， 講多少少嘢啦， 講埋先。 即係六 七一又嚟咯喎， 六四咁啊過咗啦，跟住又到七一啦。 啊！我想問 ，sorry， 我查咗睇，我話阿傑斯你係捱到幾耐啊？喺六四集會。 六四集會。 今年 我中間啦，年年都係噶啦。 我都係啊， 係人 都係噶啦。所以我聽唔到，唔知啊。阿陶太會未講七一見，唔知而家冇呢句咧，咁撚本土，唔好埋去啦， 繼續啊， 唔係咁七一啦 ，OK， 當然啦，暫時嚟講，第一嘢七一之前都我哋繼續都要喺民間上都要俾啲壓力啦，因為嚟緊十七號啊， 冇人知道17定24过啦、OK， 过唔过到亦都系未知之数啦，但71就照行啦。咁今年 Reg 继续都系嘅 ,71 都会继续摆街站啦。亦都我哋都问过有部分人啦，我哋今年都会拉条队去行啦。咁所以即系各位到时多多支持啦。第二样嘢嘅就系我哋需要大家捐款啦。咁其实上个礼拜讲出嚟都有部分嘅。 多谢啲捐咗款嘅朋友。 係啦 咁就。 即係有透明度捐嚟做咩、我哋做乜嘢呀，你个人。 唔係帮都係摆返落去 Reg 一个运作嗰度啦。 两样嘢囉。 咁又俾返十分一俾朱啲文振啦。 OK, 听我讲先。第一嘢就一定係啦，即係我哋需要啲钱去整啲嘢啦，咁所以我哋要收到捐款啦。第二就係火返 Reg 一啲运作啦。咁当然去年我哋都有啦，即係喺条街度筹到嘅时候俾返。唔係十一嚟㗎嘛， 係啦， 俾返過去啦。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各位聽呢個節目嘅朋友多多支持。OK， 個户口 number 係 234-337-376-668 恒生銀行嘅。 OK， 係啦。 補充少少，今年大家密切留意住嗰個71嗰個遊行嗰個情況。雖然而家民陣係講咗，我再講一次就係好多變數嘅。 係啦。 因為6月17號呢個政改就會表決㗎啦，咁呢6月17號之前呢會有好多事情發生，唔知道係點，咁啊過到有過到嘅 outcome， 過唔到有過唔到嘅 outcome， 咁所以遊行會唔會 都唔敢講自己個口號係咩、 啊、 上年六四之前已經講㗎啦， 遊行 而家都 hold 住， 即係嗰個遊行係會喺係喺71前啦，抑或係究竟甚至係會取消啊，抑或點樣呢，咁所以就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個情況，我哋知道嘅話亦都會盡量喺啲節目同大家去分享啦， 我哋 Facebook 啊， 总之即系内幕知道就系好多人其实就已经搞紧事噶啦，喺十七号之前啊，即系我讲紧系喺度搞到件事即系通过为止 嘅， 咁啊好多人都做紧多小动作噶啦，咁啊所以密切留意住嗰个情况啦。咁啊最后咧节目完之前啦，再多谢多一位网友啦 ，Figo 啊，喺呢度都系老网友嚟噶啦，唉，虽然年纪可能唔系好老，但系咧都听咗好多年嘅北上频道。咁啊唔知无啦啦做乜嘢？开个啊呢排都系度度都兴开调查，咁、 okay. 又开个民意调查啦，咁啊开咗条 thread 叫做北上调查，就唔系调查你北上，系调查你边一年开始听北上频道，咁啊因咩事听，同埋边个介绍你听，有冇人自认系呢个 group 最早嘅成员，咁喺你面前都未必够咁有人认嘅，咁就投票咧就仍然继续嘅，咁啊。最多人聽呢就有57票投票呢就是2008年。 就開始做嗰時候。 我哋邊一年做㗎 ?2007 啦我哋。 2007咩 ?7。咁、okay. 最然之後第二個多人聽呢就是2010年。第三個多人聽呢就是2014年。咁、等如此類推啦。咁 好似冇乜好似 D100 之後好似冇人聽喎。 啊 冇乜新嘅聽眾好似。 喂，唔係咁唔係咁講嘅，咁冇人去主動講，你唔可以逼人去講㗎嘛。 你未夠努力囉。 屌，咁你呢個係網，你呢個係網老網嘅判斷嚟啫。 你未夠努力。 喂，咁有好多 CDR 佬㗎嘛。 你夠努力。 咩力？努力老咩力啫？我老就係冇力啦。屌你老味就 係。 你都黐叫屎。 發個毒誓㗎嘛，嗱老仔嚟大餅㗎嘛，咁冇增長喎。 咁唔該 D18 嗰啲又幫手啦，留翻幾個喺度啦。我梗係知道有人聽啦。咁做乜要逼人哋？喂，做乜要逼人哋表态啊？ 调查试试下啊嘛，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呢个调查一定系假噶啦，多过三五人， 分身 嚟，边可能多过三五人嘅啫？再讲系啊，系咁啊，唔系 ，anyway， 多谢 Figo 啫 ，OK， 咁啊，仲有嘅，其实再多谢其他嘅网友喺嗰个 thread 度留言啦，其实勾起我哋好多回忆噶，吓，即系都几有趣嘅，即系譬如话有啲话就因为啲因为听黄毓民啊，或者因为梁锦祥啊等等，咁有就譬如有一个系马 Sir 时代嘅， 系啦， 马 Sir 时代都有吓， 因为天下访问过一次佢个专栏嗰度讲过不信频道啊嘛， 系。 咁都多謝話誰啦，係咯。 O K， 嚇，即係乜嘢都有㗎，譬如提翻你陳冠希啲年代啊， 即係我個年代啦， 係啦，等等啦， 我 咁幾開心㗎，睇翻呢啲， 嗯， 係咁就好啦。 唔使講壞仔啊， 嚇壞仔唔講住啦，係有冇講啊？係咪入壞仔？ 講咁啊，等我不如我講啦， 你講啦，你講啦，你講咗佢啦， 我同阿傑斯基本上立場一致。 话声你听， 我咩立场啫？ 唔系， 未讲任何嘢。 我立场好飘忽噶， 我唔知啦。 你真系你成日好似钉蟹咁捻样，好难同你做节目。你点解要摆我上台啫？你讲你自己咁咪得咯。 我立场同阿杰斯， 啊屌， 我跟你啦，跟翻你同一字啦。我嘅就同阿杰斯相似，都系如果。喺香港，如果喺大陸冇人照顧，華仔係應該有著情權係居留喺香港。當然啦，而家呢個結局最好啦。佢喺大陸有人照顧啊，當然唔知乜嘢人啦，係嘛嚇。咁有人照顧嘅話，咁啊當然係應該係應該遣返啦。喺呢啲立場，我同阿傑斯應該係冇問題。我唔明點解我同阿傑斯嘅立場咁相似啊？屌啊屌啊傑斯喎！屌你老母，又唔就屌我喎、啊！ 你啲人真係好煩字。 唔係我唔俾人屌下咧，你煩字啦！我唔屌下我 power 出唔揾到你。 我又唔知道有邊人屌我喎、啊，我又唔係好 中意。分身嚟㗎嘛嗰啲 ，OK， 係啊， 你分身嚟㗎嘛？屌你嗰啲就係分身，撐你嗰啲群眾。 唔係啊，你以為嗰啲 屌我嗰啲係群眾， 你以為嗰啲人 我嗰啲係分身啊？傑斯，你個撚樣真 係，你以為嗰啲人屌緊我嗰啲人，其實係讚緊我啊！啊你一黐線，你只係唔識睇真係。OK， 好啦。咁啊，废话少噏啦，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 最后最后 ，sorry， 仲有乜嘢？哎呀，又 M 到啦。 各位，即系各位听众啦，就系呢个机会。咁啊，其实出咗个特备节目嘅，咁就 One Table 特约嘅节目嚟嘅。OK， 咁但系点解要提一提咧？就系佢哋访问咗好多专业团体 ，OK， 就讲关于政改嘅。咁啊，啱啱出街嗰集咧，就有社工，有医生。同埋有 IT 界 ，OK，、就係、是、杏林乜乜啊嗰幾個組織嚟嘅 ，OK， 有幾多集啊？ 嚇、啊，第一集出咗 ，total 有兩集 ，OK， 就冇噶啦， 特備嚟噶， 特備嚟噶，特備嚟噶， 都有啲聽到啲年青人分享佢對六四嗰啲睇法啦，之類啦， 有呢啲啊？ 有嗱，咁好啦，嗱呢次咧非常之長噶，我哋仲有一個咧八分鐘嘅咧，多得阿的咧喺澳門嗰晚六四咧分享一個其中應該係位澳門市民嘅一個講、講話啦。OK， 咁我哋又覺得咧佢講得好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爭在啦，播埋佢出嚟啦。咁、然之後咧，就最後咧，其實咧，我就會揀咗呢一隻歌去 end up。咁因為最近咧喺北上頻道個 Facebook 咧，其實都有提翻，因為挨近六四啦。咁大家咧又會記得翻起一啲八九年嘅嘢啊。咁咧就其中咧就係盧冠廷喺嗰年咧就會係啦，就會就出嗰隻唱片。咁嘅唱片咧就有頭先阿牛嗰隻歌《七刻不》。將不再面對咁，但我唔係揀呢隻嘅。咁因為我都我喺嗰個 thread 度我都講就係、我有另外一隻歌咧，其實咧喺入邊咧係好中意咁。呢隻歌咧就係、歌曲嘅名字同大碟嘅名字係一樣嘅，就係1989。咁啊呢隻歌咧其實咧係唐書心嘅詞，個詞係寫得好好啊，特別喺個副歌嗰度咧係寫得好好。咁所以咧，亦都送埋俾大家欣賞啦。唉，唔記得咗啦。OK， 好啦，咁啊，就節目時間好長啦。嗱，我哋今晚咧應承咗大家咧，就盡快即刻上節目噶，因為咧。因为东方之星令到咧，大家连非诚勿扰都睇唔到，所以我哋咧责任重大啊！咁啊，所以咧，阿的靠你啦，尽快绑上嚟，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最 集 点 点 烛光，自由花总算能够喺呢个贫瘠嘅民主土壤上面鼓撑落嚟。呢段日子，国内外经历翻天覆地嘅变化，向前睇啦，无谓留恋。成為了現在的人迴避真相的藉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以果推因的謬誤邏輯，將和平民運和暴力動亂，將血腥鎮壓和經濟發展胡扯一通。現在我們很多人馬後炮連珠發射，令到我們記憶和傷痕面臨被磨滅的威脅。我看的第一件事就是薪火相傳不應該決停留在口號，歲月老去，現在做家長的、做老師的、出席今天晚會的，以至投身政治參與的，出現越來越多後六四世代的新面孔。可能有很多老輩的朋友會覺得悼念逐漸變得行禮懸儀，或者是出於感性的同情，希望自己在晚年的心情好過一些，亦都可能出於對他朝 抗命降临在后代的恐惧。但是我们除了纯粹的守护记忆，更加关键的是从这段历史激活出的行动力。对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不同年纪的人有截然不同的诠释。有人会高喊建设民主中国，有人会深入立足本土搞好澳门的民主运动。不同的取向各有前因道理，彼此应该敞开时代的胸襟。尽管我们这代九十后甚至在座可能有千禧后人未曾参与过当年今日，但这个是一个历史记忆。无论如何，什么门派都好，有着拒绝遗忘这个前提信念，新世代将共同承认的事实转化为你们自己各自认为啱的抗争方式和目标，一定会推进公民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因为六月四号这一日提醒我们要催促新世代真正接过火种。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每一年的今日都是对澳门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毕竟一个关闸之隔，上面只有五月三十五日，封锁车站出口，封锁坟地墓园，所有关键字通通被消灭，连在微博送过八十九个六毫四的红包都会触动神经。表面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形同惊弓之鸟，而在特区悼念成为了两制最明确不过的分野，每年点点烛光将越吹模糊的一国两制照得分外光明。这里庆幸还有六月四日，居民多少呼吸到在关闸上面无法体会的自由空气。追忆昔日的逝者都好，展望民主进程都好，总算可以公开地畅所欲言。好像今天早上由官方花公帑养大的电台主持人好大都夠膽抛出一句人民不会忘记，被抢占举办儿童节庆典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地方，在一连串争取之下总算得到光复。但在专制国度里面，人民的权利自由从来不会得到理所当然的保障。就好像有人说一国是英分，两制是福分，当有一日福分耗尽，就架在我们颈上面的大刀就会随时斩下来。届时大气电波被禁，社交网站被禁，报章专栏被禁，公开集会都被禁，挺身而出的这么多位就会被打成沉浸知识分子。因此每年的六月四日都是在警示我们必须珍惜权利自由，就好像空气摸不到闻不到，但一旦失去我们就会瞬间窒息。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对统治集团的信任灾难。六月四日彻底引爆了对于统治集团的信任灾难。以下一段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中国政府事前所作的承诺包括不秋后算账和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后来都一一落空。中国政府给香港的关于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承诺和香港有密切关系，如果中国政府这么重视自己的承诺，难怪令香港人不信任他。梁振英先生所言甚是，而当年的澳门距离回归的大限还剩下十年，执政者的出尔反尔令到一众准特区的居民纷纷选择离巢四散移民外地。六月四号亦都是一面很清楚的照妖镜，照出所谓爱国人士的趋炎附势。当年高举爱国民主旗号的工人、街坊、妇女、商人、教师、学生组织联名登报肯定学运的有，谴责暴力镇压的有，参与游行示威在大三巴度火烧邓里扬的都有。但是各界识破换来的是他们靠错边的错愕。因势利用之下，上述绝大多数的团体纷纷成为失益的一族，转而弘扬大国崛起的丰功伟业，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为大众澳门的大众进行隐恶扬善的洗脑工程。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澳门，爱国爱澳成为了稳食的必备工具。所有社团登记的时候都必须加上，否则你的公帑的资助就足过水。因此每年的六月四号都提醒我们认清政治现实，统治集团和他的爪牙已经诚信破产。如今港澳两地都面对着政改的困兽斗，接受所谓的待住先，再争取下一步实现真普选的路径，好可能是自欺欺人。最后这段文章写完的时候大概今朝到六点钟左右。26年前港场应该一扫而空，那个夜晚我未出世，而逝者也都已矣。历史虽然永远定格，但它掀起的时代意义是在现在不断不断地转化，担当着我们真正向前看的巨大动力，解开历史遗留的伤痕和心结，亦都希望让迟到了超过100年的德先生和蔡先生真真正正嚟臨。此時此刻我嚟呢度唔係因為我係澳門人，唔係因為我係中國人，而係因為我係一個人。如果大家決意選擇遺忘，咁樣八九嘅陰霾將會揮之不去，邊度都可以成為天安門廣場，烽煙將離我們不遠。多謝各位。 怎么这样灰灰，盖掩这大地，新希望似尽烟，万众期望似尽空，多么苦的中国，民主意义今天未放弃，不忘怀民运气，选共同有心必有路，仁义倘不放，让民意更加好。 往两手永相连。